熊奶奶看月亮。熊奶奶一个人住，小动物们经常去陪她。这天晚上，小兔、小狗和小猴又去看望熊奶奶了。熊奶奶说，今晚的月亮真亮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月亮了，真想再看看月亮啊。奇怪，熊奶奶怎么会看不到月亮呢？哦，因为她的年纪大了，头发白了，背也驼了，眼睛只能看到地面了。小兔让熊奶奶坐上了轿子去看月亮，可是小兔、小狗和小猴抬不动轿子。小狗搬来了一把躺椅，让熊奶奶躺在躺椅上看月亮。这回熊奶奶看到了天空，可是她的眼睛花了，还是看不清月亮。聪明的小猴子拿来了一个脸盆，又在脸盆里倒上了水。啊，脸盆里有一个圆圆的月亮。这回熊奶奶终于看见月亮了，她真高兴呀。